欢迎收听港珠澳第75集，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二世祖。今集只有我一个人做的，我就其实不在澳洲，现在就在加拿大多伦多。你如果你要我找回澳洲啊、猫姐啊、简洛夫他们做节目呢，对我来说是相当痛苦的。因为其实多伦多和雪梨差14个钟的时差，现在是下午的3:52，同埋我翻多人都好多嘢做，咁即系你叫我朝头早大清早起身做节目，我觉得好痛苦嘅事，因为呢个基本上你晚晚都去到即系去到超级迟咁样，即系出街玩到超夜咁啦，系啦，咁就早即系你叫我朝头早，即系好似我上一集前一集咁样，朝头早6:00起身做节目系非常痛苦嘅事，系啦，咁就这个叫做乜鬼嘢呢，即係加拿大而家就即係 Toronto 啦，咁今个礼拜係 long weekend， 咁啊 long weekend 即係对我嚟讲其实都差唔多嘅，因为好多时譬如我好多时我做啲嘢我 deliver， 咁我都係有阵时我 deliver 亚洲 project， 有阵时 deliver 美国啲嘢啦，所以即係我成日住嘅加拿大同澳洲呢係咪 long weekend 呢，其实都讲我差事嘅。系啦，咁呢个系咩 long weekend 咧？呢、這个 long weekend 就叫 civic holiday 啦，咁就叫做呢、這个叫做civic holiday， 其实系即系喺 Ontario 啦，我而家住紧嘅多伦多啦，咁又同埋呢个叫 British Columbia 啦，即系温哥华嗰个省啦 ，New Brunswick、Saskatchewan 同埋 Nova Scotia 同埋 Manitoba 咧，就有得放假嘅，系啦。咁就即係呢個 civic holiday， 即係你聽落去就即係咩叫 civic holiday 呢，係咪即係漢打 civic 假期定係呢個叫民眾嘅假期咁樣呢？咁其實唔係，其實原本佢喺1969年嗰陣呢，就佢就叫 Simcoe Day， 就嚟紀念Upper Canada， 即係其實講上加拿大，其實講緊 Ontario 同 Quebec 嘅首任總督啦。咁其實佢就係、是、即係反對奴隸嘅，咁其實嗰陣美國嘅黑奴係非常之盛行噶嘛，咁佢就反對呢樣嘢嘅。咁就佢除咗叫 Simcoe Day 之外咧，其實喺安省唔同嘅城市，譬如 Ottawa、Hamilton 啊、Burlington 啊，都有 Oshawa、Brantford， 咁都有紀念唔同嘅人咁樣噶咯，係咯。等等先啊，復啲 email 啊，即係你話。即系我中意喺呢度，因为即系可能呢度，即系始终喺度住咗好耐，咁都系，即系其实 Toronto 都系我半个屋企嘅，咁就起码你多啲 friend 会肯出嚟食饭啊，出嚟玩啊，出嚟饮酒啊，咁样咯，即系唔好似我雪梨咁成日要做独卵牛臭咯，系啦，咁就系啦，嚟紧呢个礼拜一系 long weekend 啦，咁就都即系都叫都系啦，咁就即系都叫住即系。见多啲 friend 咁样，因为啲 friend 其实而家都开始有第二个细路啦，咁都搬得远啦，搬得越嚟越北啦，咁就即系见到几，即系平，即系唔会都好少可 weeknight 夜晚会出嚟同你劈酒啊玩啊咁样啦，所以有啲咩其实都系 long weekend 见嘅，系啦，咁就有 long weekend， 咁其实即系譬如你话香港听众咁，即系有阵 long weekend 就即系会走去九冲。即九冲台湾啊，九冲日本啊，咁样即系你我甚至听过啲人即系譬如话东京3晚咁都可以去，咁但系我顶唔顺嘅，即系其实你东京你香港飞过去都要4个几钟啦，咁你喺机场出去，咁我带住新宿啦，好唔好？你机场出新宿都个几钟啦，咁即系你加埋差唔多成8个钟 travel time， 咁即系住3晚，咁即系系咪黐捻线咧？我觉得完全系嘅，即系。系啦，即系港珠嘅旅游哲学，我真系识条捻啦。咁 long weekend 其实加拿大同埋澳洲都即系譬如你话礼拜一放假，好多时礼拜五啲人一系就 work from home， 一系就基本上会放埋俾你啦。因为老实讲，即系你知道前面放3日假，咁你都唔会真系够充一啲嘢啦，冇脑咩？真系，同埋。你留班友喺 office， 班友喺游魂，咁有新假期，咁上 Amazon 买嘢，咁冇意思噶，系咪先？咁不如放鸠咗俾你就算啦，系咯。即系我而家饮紧咖啡，即系啲人成日喺度，即系其实尤其是澳洲嘅人啦，咁啲 Aussie 成日讲话， 澳洲嘅咖啡系最好啊，起码又香啊，又新鲜烧出嚟咁样咧，即系 freshly roast 咁样。其实我都觉得系啱，因为翻嚟加拿大，即系我对咖啡嘅要求已经唔算系高噶啦，系啦，即系其实即系你唔好咁涩口啊，有啲味啊，我因为我中意倒朱古力奶嗰啲落去冲嘅，但加拿大嗰啲真系好冇味咯，我倒啲朱古力奶落去，即系变咗饮水咁，好难顶嘅，系啦，同埋。即系呢度，你，譬如你话澳洲嗰啲咧，因为佢哋啲咖啡系比较浓少少，有阵时你唔需要倒咁多嘢落去，已经 OK 咁啊。但系加拿大嗰啲，我系真系要落多啲咯，系啦。咁啊，Lorry Can 有咩做？即系头先我就笑鸠港珠就会啲九冲台北啊、九冲东京啊，诸如此类。咁呢度冇嘅，呢度系见下 friend 咯，BBQ 咯，同啲细佬咯玩咯，同埋就即系呢个叫做玩得久咁样咯，咁啲鬼佬咧好多时咧，其实佢除咗自己间屋之外咧，仲有一个地方叫 cottage 嘅。咁佢就譬如你话喺 city 以北咁揸两三个钟车，咁就买间度假屋咁样咯。跟住之后啲 summer 咪上去 hea 啊，诸如此类咁样咯，系啦。咁呢个就系加拿大嘅 long weekend 系啦，同埋 civic holiday。其实而家其实我一路啲 Facebook message 都收紧。即系啲友仔约我食饭咁啊，即系我之后先 deal with 呢样嘢咯，系啦，咁啊，OK 啦，咁就今日都准备咗几样嘢可以讲，咁啊可以耻笑下啲嘢，有啲可以耻笑下，咁啊，我第一单料啦，咁第一单料咧，即系其实而家我一个人做节目，咁就可以。可以自己决定讲啲咩啦，咁其实熟我嘅人，其实我都即系其实系讨厌讲澳洲嘅政治新闻，因为一来就系我觉得真系一潭死水啦，同埋二来就系我觉得澳洲人嘅谂法咧，好似热狗，点样似热狗咧？热狗其实如果譬如听下堂主嘅 live 都话，成班友以为即系你攞到个议席，揾到个议员助理做，咁就好多游水痴，咁就可以喺度发达咁样啦。即系其实系点样咁谂？就系因为你其实呢班友就即系欠缺呢个谋生技能啦，同埋香港真系冇捻嘢路嘅。即系譬如你议员拎住一个月90,000咁，你90,000你乘十二乘九咪108,000，即系你百鸠几万年薪，你都可以贪你去死啦仆街！即系你好多。好多人即系，譬如你话要搵一个月搵10匹8匹嘅，我真系唔系觉得好难咯，系啦。咁又议员助理，议员助理，咁你议员助理，你譬如你就算你讲紧经文联啊、自由党呢，一个月俾2匹几嘢，其实屌你2匹几嘢，你买到楼咩？屌咁就系咁咩都摊咁啊，仆街！咁陈大明个 status 讲咩咧？咁佢就话。据情报得知啊，现在叶匪集团还有大把财路，冇啦，即系当中不少是鬱文的海外华人支持者重手货金啦。呢、这个阵间有啲嘢讲啦，因为鬱文的捆绑式指示变成叶匪泛民一体化，入了脑改变不了，加上在海外不清楚清算风波，还是对叶匪集团捆绑式资助。各位，你哋话几大镬呢？这就是捆绑式指示的后果。咁啊，捆绑式指示咧，即系曾经系有嘅。咁即系其实我之前都屌加东啲 admin 买两边。咁即系你 Facebook 自己个 wall share 呢个叫热血时报啦。但系即系你喺啲普罗 group 度，咁就有 post 文嗰啲嘢。咁你唔肯睇上面人系咩咧？咁即系其实。都系呢个叫捆绑式指示嘅后果嘅，但系即系佢呢度讲紧话，鬱文嘅海外华人支持者重手货金咧，咁呢样嘢我可以怀真噶啦，因为其实曾经有段时间我都系加东嘅叫做，即系嗰阵仲叫普罗加东之友嘅，咁就，但系其实好多系。好好好好多都系热狗嚟咯，咁其实呢啲热狗就即系听黄仁达节目，咁觉得佢好有 charisma，好型咁样。但系你问呢班有咩，即系你讲紧，譬如你话政治理念，咁即系点解要全民制宪，咁点解要点解？其实你问佢点解要抗争，咁就话啲嘢好卵惨，咁点解啲嘢好卵惨咧？你知唔知其实好卵惨嘅原因系乜嘢？咁你有乜嘢即系具体嘅政策去改善咧？呢班人擘大口得个窿嘅，系啦。咁我同啲 friend 其实都倾过，即系其实我哋觉得系黄洋搭热血时报呢个鸡棚出嚟，系俾海外支持者 买赎罪券咯，因为佢唔捻喺香港住啊嘛，你唔捻喺香港住，咁你又要即系你要 show 俾人睇你 care 香港，其实我都唔捻知点解佢会 care 香港，因为屌你老尾，你喺呢度即系你住间大屋咁有几架车，咁你细路都唔捻识中文嘅，即系你会翻去咩？我又唔觉得你会，即系你翻香港你要放弃呢啲咁嘅全部嘢，咁你即系翻香港把捻咩？黐捻线嘅，即系。系啊，咁、嗯、啊，即系热咁，即系讲翻呢个海外华人之余，即系重手货金啦。屌嗰阵系好捻黐线嘅，即系早咗几年前啦，我谂大概系2014-2015年度啦，系啦、啊。因为其实我都2014-2015年同呢班友开始，即系唔系开始熟嘅，有几个不嬲都识噶啦。咁就即系我开咗个 group， 咁就原本约食饭嘅，咁就之后就即系变咗。之后就变咗一个好似即系一个 group chat 咁啦，即系讲下政治嘢咁样啦，系啦。咁即系佢嗰阵神七嗰阵货金嗰班，因为几嚿水几嚿水咁掟捻过去，真系好捻黐线，即系嗰系捻事咩？你咪閪节目边？你咁就一来就唔好笑，二来就好捻无聊，三来就系屌你老尾，你同成班咁嘅阔太去strip club 嗰啲男优喺度除裤，咁就喺除正条咁嘅 T back 嗰条 J 啊，若紧若然咁，你塞啲咁嘅$100，屌唔系$100，$100俾多佢，塞啲$1落佢条底环度，呢啲咁嘅行为系冇捻分别嘅，系即系。咁就即系你咁，同埋就即系好系啦，咁啊。咁你话即系讲紧呢个叫海外华人支持者咁啊？点解重手货金啦？咁其实即系你雨伞革命嗰阵我喺香港噶嘛，咁就又叫我买物资、买帐幕、买剩咁样去支援佢，话翻嚟俾翻钱你咁，屌！即系一来嗰阵我就系我冇乜 clear path 几时再翻加拿大咁你。你真係想做嘅话咁你咪自己搵佢囉，你话你搵我把撚咩，同埋你明即係呢班友就係睇唔撚到个现场环境，其实就係好你随时清场咁，你即係买啲嘢抌喺度咁，卒之咪咩囉，卒之咪即係其实你讲譬如话神区啲听众都打上去啦，即係嗰啲好嘅物资自己粒撚咗佢点咁，你咪即係你想慷慨你咪自己搵佢囉，唔好搵我搞埋啲咁嘅嘢囉，再我唔知你会唔会还钱俾我喎，屌即係我冇咁好人啊，真係去囉。咁啊即係其实咁讲海外支持者有啲咩讲呢，即係除咗呢啲咁嘅重手货金，咁其实就讲可以讲下，即係其实而家所谓嘅网络清算呢，咁你嚟嚟去都係成班即係热狗水泥队啊，一班即係冇撚好嘢做嘅热狗啊，同埋成班呢个叫做你即系你嚟去咪蓝凤凰啊、金泽环啊，即系蓝凤，即系唔系我都唔知系咪金泽环，其实我都冇证据，即系我都唔系好知点解，其实个个叫佢做卡夫凤凰，即系我唔谂明嘅，即系anyway 啦，即系嚟去都系呢啲咩赵云啊、咩蓝凤凰啊、咩叶正淳啊、叶伟健啊，屌其实都系冇人知系咪知佢系咪真系叫叶伟健嘅，即系可能啲旧新闻都有啦，咁即系冇证据嘅嘢唔肯讲啦，咁就咁啊，今日其实系想讲下嗰啲海外支持者又怕痕又怕痛，俾人督爆咗咁啊，喺度即系自我清算咁样啦，咁啊即系呢个叫做最近就有人就无啦啦咁就。即系一个叫力信嘅 blogger 啦，其实我都知佢真名系边个，佢喺 Markham 翻工嘅，咁啊 transportation engineer 嚟嘅 ，Google 佢个名咧就揾到佢啲幅相噶啦，系啦，我都就唔争就爆埋你出嚟啦，咁啊，即系好啦，得闲嘅呢啲咁嘅呢啲咁嘅叫海外，其实都唔系热血公民咧，即系海外傻撚咧黐撚线嘅，佢走去帮呢个郁文踩场。出呢个叫逐字记录，咁啊屌佢咩咧？就屌佢喺度讲话热血时报咁啊，即系喺一个咩 content farm 哔哩吧啦咁样啦，咁啊好捻多傻閪 share 啦，例如阿赵善乐、赵云啦，系啦，咁啊，即系喺度屌，即系佢咁啊喺度佢呢篇嘢就咩邪主日日打飞机，诅咒皇上皇后。 屌个嘴字写捻错，屌你老尾，你中文差唔好捻写文啊，扑街啦你，真系屌鸠热狗仔堆。系啊，咁啊，即系佢成篇嘢，即系我唔捻帮佢做宣传啊，呢条友咁啊，即系喺度哔哩吧啦，又话即系咁啊赖埋赖甩，即系总之就系逐字记录咁喺度屌咁样啦，咁啊。咁啊，有129个 like， 而家即系多人多时间，即系8月4号4:07 PM 啦。咁啊，有22个 share， 咁你 share 有啲咩人咧？咁而家开嚟睇啦。唉，即系早知今集出咪 video 啦，如果唔系就好似神区咁样啦。咁啊，成班呢啲咁嘅鬼啊坑，咁啊，诶，好多都系鬼啊坑嚟嘅，又唔捻蒙面，即系。有份幅真人相啊冇啊，咁梗系有赵云赵善乐啦，呢、這个系啦，咁啊喺度啦，咁啊仲有咩血汗办公室惨爆左教，即系呢条友其实都即系叫喺公司入边都叫 senior engineer 咁样啦，咁啊即系同埋其实呢条友细路，即系点解老尾你搵时间陪下细路好过啦，又出逐字记录，咁即系其实琴晚我同啲 friend 吹水啦，就喺度讲话呢个叫做呢、这个叫乜鬼嘢？呢、这个叫做即系你呢排高登啊、连登咁嗰班友喺度屌鸠呢个叫赌城群英会咁啊，王晶帮 TVB 拍嗰套戏啦，咁有谢老四啊，有阿叻啊，有阿陈发荣啊，诸如此类嘅，咁即系你咁捻讨厌 TVB 啊，咁捻讨厌王晶啊，你就真系咪捻喺度？米撚喺度即係好撚老土嘅，有评论啲咁嘅死人劇集，话呢个叫做王晶点样杀死晒全部人，咁又抄以前张家辉嗰啲戏咁样，即係你班咁嘅冚家产赵善乐啊、陈力信啊呢两条友啊，你咁撚憎王毓民啊，咪撚理佢咯，做自己嘢咯，咁你即係你又喺度即係成班友基本上就即係听玉敏 live 仲快过我，即系我已经喺啲玉敏啲玉敏啲 fans 咁，我有时间先走去听 live， 即系你班友即系日光日白咁翻工听 live 出逐字记录，屌你冇捻嘢做咩？真系大佬啲黐捻线咁啊！即系佢哋即系除咗呢个叫玉敏之外啦，听埋神区啦，听埋阿堂主 live 啦咁啊！寫好撚長篇文真係屌咁，即係我真係唔知呢班友係咪有精神病。因為我自己翻加拿大咁都好一來好撚多自己嘢做，咁要搞生意嗰啲嘢，跟住之後都咁你喺個地方住到你有生活噶嘛，咁你會 social， 咁你屋企人要你屋企人嘅 duty 要做噶嘛，咁成班友日喺度打飛機咁樣，但係即係呢啲人好搞笑喎，即係其實譬如你问佢加拿大嗰啲嘢咧，即系譬如你话即系其实加拿大今日出咗新嘅 job report 啦，咁佢嘅就业数据就系呢九年最劲嘅，系啦，同埋即系呢个加拿大加息对于经济有咩咧？咁呢班友又即系我唔觉得佢哋嘅理解会喺我之上咯，系啦，咁啊，总之呢两条咁嘅活宝贝啊、陈力信啊、赵善乐啊，总之又好笑嘅，咁又。另外一啲就係、是、即係其實我都即係另外一啲啊擺明買兩邊㗎啦，咁啊即係啲闊太啦，咁啊闊太就個 Facebook 頭像呢就係、是、用呢個佢同阿教主合照嘅，咁佢嘅 cover photo 啊用傳媒大黑啊汪洋嘅，咁啊即係佢同埋班啲咩熱血主持啊，咁梗係好撚熟啦，即係成日食好嘢咁樣啦，咁就即係嗰陣其實係阿神區爆阿趙善樂嗰陣咧，咁基本上係即係呢啲我有 convo history 做 backup 噶啦，係啦，咁啊即係佢就即係總之係即係一爆完之後咧，咁啊講緊係即係總之係熱血啦，呢、這個叫卡威撈啊劉家偉啊住 Stouffville 嘅，我都有佢地址啦。又即刻约佢食饭，咁啊问佢边个二世祖又成咁样，即系你班友咁捻惊我就唔好喺度床头露尾啦，真系不捻之所谓，成班咁嘅柒閪，真系咁啊！同埋即系神区节目啦，都讲过好多次话热狗，譬如睇到呢个叫做对方睇到呢个叫做喺度听神区咧，咁啊基本上系即刻会 red flag 啦。咁呢样嘢我都听唔少噶啦，系啦。总之就即系 海外熱狗真係好撚柒，即係呢個黨性大過人性，咁即係有啲人我識鳩咗佢十幾年，咁即係因為呢啲咁嘅好戇鳩嘅嘢，而喺度互屌又剩，咁我覺得好撚無聊咯。同埋即係你 in the long run 香港都收皮㗎啦，咁你即係你仲喺度幫條咁嘅傳媒大亨真係把撚咁啊！系咯，咁啊，即系呢个叫做睇下先，仲有录几耐先。一条友做个唔好处嘅就系，我成日要睇录咗几耐，系咯。咁啊，讲下我喺加拿大嘢啦。咁加拿大其实就同澳洲好唔同啦。咁你好多地方你系你好远咁，你出城街你每程揸20-30 km 好正常嘅，系啦。咁啊，即系。可以讲下地产呢样嘢咁啊，澳洲啲唐人咧就中意买火车站边啦，咁基本上系抢到啲楼好贵啦。但加拿大有样嘢就系、是、啦，即系譬如你以前移民嗰啲咁啊，即系住近摊摊啲嘅，咁佢哋有阵时咧，佢哋会睇到啲楼价开始升咧，咁就越换楼啊，咁啊点换楼咧，咁啊越搬越北，咁啊北到去边咧，咁就即系。而家我啲 friend 都開始有第二個細路，有陣時都老豆老母都喺香港啊，咁搬嚟住啦。咁啊，即係以前我哋覺得即係呢個 Markham， 譬如你話 Major Mac 啊、Elgin Mills 啊啲好遠噶啦。咁而家即係搬到上 Stouffville。咁其實我今日晏晝啲嘢要上 Stouffville 搞嘅，咁就即係都試咗幾遠啦。其實都佢喺404喺行 Elgin Mills 啊，行 Stouffville Road 嗰啲出去啊，都要碌成四五个字嘅，好辛苦嘅，系啦。咁就即系诶，系唔系值得诶、套现嗰几廿万咁走去诶呢、這个叫做换间咁嘅，即系叫即系佢哋以为大啲啦，但其实我觉得差唔多，因为其实新 lot 比起旧 lot， 新 lot 细啲嘅，即系间屋系大啲，但系。我自己就鍾意 gardening 啊，鍾意喺后门度食烟啊，前门即係个 driveway 大啲，咁可以拍多几架车度咁样啦，咁就即係唔係应该搬远啲而换取嗰个叫个居住空间大啲啦，我咁两睇啦，我就觉得係死都围住啲黄金地段住间屋好过囉，係啦，咁啊 ,ok, 咁啊加拿大嘢到，我谂都讲到呢度啦。咁下一集翻嚟，下一节翻嚟再倾。好，翻嚟讲珠澳第75集第二节。咁其实头先讲咗，即系都系爆海外热狗啲閪嘢啦。咁啊，即系其实海外热狗咧，点解？即系一来就系佢哋唔喺香港住，咁就即系其实对于香港啲咩居住环境啊，啲咩社会啲嘢不甚了解啊，所以就叫做即系呢个叫做，即系会 fall into 大亨呢啲咁嘅，即系大黑呢啲咁嘅叫做把戏啦。咁啊，佢又觉得即系俾咗钱嚟做咗嘢，咁就可以即系减少佢嘅赎罪感啊。同埋其实即系我之前节目都讲过好多次噶啦，咁就即系佢呢个叫做你好多时你讲加拿大嘅唐人咧，咁啊，即系好多都唔系好理政治嘅，即系其实加拿大政治都唔会理嘅啦，咁香港嘅政治咁会更加唔会点理啦，因为其实喺加拿大住，咁其实你间屋已经好多嘢烦噶啦，咁啲细路读书啊，啲好多嘢，总之系即系基本上系会用咗你好多时间嘅，咁所以基本上你理政治嗰啲嘢咧就系冇乜需要理嘅，因为你就算你扑街犹如好似自由党呢个唔扑街嘅政党咁，即系会唔会真系搞到你啊？即系除非真系加好多税同埋咩咁啊？咁啲港珠点会唔理啊？咁即系其实佢哋喺其他嘅加拿大华人面前着下热血 T 啊，即系呢个叫讲关心香港啊，佢觉得好正咯，所以有呢个 feel good factor 喺度嘅，系啦。咁啊，即系其实之前就即系邻近 AML 啦，前主持 Winnie 就话传媒大黑啊，汪洋达夫妇啊，咁啊喺多伦多就申请喺加拿大申请政治庇护啊嘛，咁呢摆捻到明一派胡言啦，一来就系冇证据，二来就系屌你老尾，你申请政治庇护你唔捻出得境嘅，唔好玩啊咁样，咁啊其实嗰次呢个叫做汪洋达嚟多伦多咧，咁啊令到即系其实一即系。 一班叫做叫即係普熱狗加東芝友啊，非常唔 like 嘅。咁嗰次其實即係熱狗加東芝友咧，咁啊即係以為自己係 the chosen one 啦，咁啊即係幫黃仁達安排呢樣啊，安排嗰樣咁啦。但係佢估唔到就黃仁達咧，基本上咧喺呢度咧已經有代理人。咁代理人咧就係呢個叫卡威撈啦。咁啊即係成班啲咩富婆啊，好撚嬲咁啦。咁啊即係叫做即係覺得即係黃仁達就唔理佢哋啊，哔哩吧啦咁樣啊。咁啊有個傻，有個戇居佬咧，就成咧即係。無啦啦一早同公司請定假咁啊，即係執咗佢間個地牢咁啊，咁啊俾阿大黑同埋俾阿殘秀圍住，屌之後咁啊，卒之間食檸檬啦，咁啊條友好撚嬲咁啦，咁我即係我梗係食花生啦，即係人哋做柒嘢咁啊衰我，咁即係一來就係我遺傳厚道啦，廢鳩事加只腳落去，二來就我真係覺得好撚好笑咯，即係講到自己請撚咗假點點點點唔得嘅話，屌你請撚咗假唔得咪燒假咯，講到請撚咗假。好撚偉大咁屌你老味，即係證明你喺公司嘅地位有幾高咁就知啦，即係請假又好難，燒假又唔得，講到好大 hassle 咁屌我呢啲，我即係我做咗咁多年嘢，即係我想請假唔撚想，即係你係 DN 咁，你唔想請咪燒假咯，同埋老實講，我成日翻工當請假咁啦 ，work from home 乜都唔理，係咯，咁啊，即係戇居嘅成件事，係啦，咁啊。即係講完呢個海外熱狗嘅柒嘢之後咧，咁啊，即係其實係，即係呢個其實 chat， 即係講翻頭先個 chat group 啦 ，chat group 呢個叫做即係其實由來已久咧。其實我原本一個 chat group 嘅 admin 啦，咁嗰陣即係趙雲啊、趙善樂啊，係啊，同埋佢嘅太監啊，即係佢嘅太監Anixon 啦，咁啊，即係叫做兩隻嘢咁啊，好。攬得好認真咁樣，即係好似想做多一步咁，就即係跟住後屘佢哋唔知自己玩大咗定咩啦，咁啊身份敗露啦，咁啊即係遷怒於 group 入面嘅人啦，咁啊呢啲嘢真係好戇居，咁其實都抵死喎，即係其實咁即係其實最好笑就係阿趙善樂咧，就即係同 group 入邊嘅人講，就即係喺度話係是打一個人爆料，屌你老尾黃仁達嗰次去多倫多係一個公開 event 嚟噶，你走去闹 group 入边嘅人，你闹埋个摄影师一扮人，你个摄影师打开门做生意，真系冇脑嘅。哇！而家呢个叫做即系其实睇下先，呢个叫做啲咁嘅叫做成班友咁啊，好兴奋咁啊，叫做即系讲紧呢个叫做谂住点点点点点点咁，即系系啦，即系睇嚟呢啲我啲益友好兴奋啊，对于成件事咁啊，阵间再讲啦，系啦，咁啊。即系呢系呢两只嘢就即系喺度怪罪全部人，咁咪逼人表态哔哩吧啦咁样。其实呢啲嘢全部咧，我都有记录嘅，即系我踢晒你班友出个 group 度，咁我咪 hold 翻啲记录咯。你咪有咩咪咬我食咯，真系冇脑嘅嗰成班友就系、是，系啦咁啊。花生嘢唔好讲咁多啦，即系讲得多口臭啦。咁啊，呢、這个叫做讲下其他正经嘢啦，系啦，咁啊上一集就讲咗呢个叫做 Amazon 同埋呢个叫共享经济啦，咁啊即系其实喺美国嗰方面咧，其实个反应都好好嘅，系啦，咁啊即系咁同埋即系其实都有啲万感益友啊，同我反映过就话即系。即係講得即係呢咁嘅本地呢咁嘅零售嘢，一早應該執咗佢啦。咁其實我都係嘅。咁話說琴日咧，同我師傅啊去食 lunch， 咁啊食完 lunch 咁諗住買啲嘢啦，即係咁去咗 Canadian Tire 啦。咁 Canadian Tire 咧，咁啊即係等於其實香港冇啲同類型嘅鋪頭啊，咁啊等於澳洲嘅 Bunnings 啊啲 hardware store 有啲汽車用品嘢賣啊。咁我 friend 就原本諗住買一個。加拿大即系多伦多本地牌子嘅车嘅镀膜啊，基本上佢咁头先上一节都讲过啦，话今个 weekend 我哋 long weekend， 咁好多人礼拜五已经唔使翻工噶啦，咁咁喺屋企即系整下车啊，帮下车打下蜡咁样啦，咁啊，我饮紧咖啡 ，sorry 啊，咁即系其实佢睇到Canadian Tire 系呢个牌子嘅代理，咁就。入去睇下有冇呢個叫做即係呢個咁嘅叫導膜套裝咁樣啦。咁啊導膜套裝咧就佢，因為其實佢你一般嚟講你上網有咁就即係基本上你 listed as a dealer， 咁你 assume 你入到去 咁就係會有噶嘛。咁啊，咁我入到去睇，咁就有嗰個牌子嘅其他 product 啦，咁就係冇嗰個盜墨啦。咁我哋咪問，即係叫啲店員嚟幫手啊。咁我哋等咗差唔多成半個鐘，至有個。只有个我唔知系咪南美人啦，即系嘅店员嚟啦，咁我哋就问佢啊，你哋系 dealer， 即系我你哋有冇呢啲咁嘅 product？ 咁佢就好臭串喎，条八婆就喺度话呢个叫哦 ，I do all merchandising work for this store， 咁就话 I haven't heard of this， 同埋就一唔肯揾咁样啦。咁我哋问佢即系其他铺头有冇咁，佢都费事 check 咁啊大支嘢咁啦，咁我屌你老母啦，真系即系其实。好多時啲人唔係好想上網買嘢，即係唔係好想去鋪頭買嘢，就係屌我幫你做，我幫你間鋪頭買嘢，你仲要比起我手咁嘅大支嘢咁樣，屌你老尾！即係你上網訂一來又平，好多時 free shipping， 同埋佢 shipping 我 office 喎，我一粒我一個仙都唔使俾，咁我已經可以買到啲咩 product 咯，咁我真係去你實體店把撚咩？所以就即係呢個叫做。啲咁嘅實體店咪快撚啲執笠啊！咁啲第三世界移民啊，咁即係你知，就算其實澳洲都係啦，咁第三世界移民咁嚟去咪做啲咁嘅垃圾零售狗啊，做超級市場保安啊咁樣，你班友快啲失業啊，咁啊快啲死啊，係啦，咁啊睇下仲有幾多時間先，因為唔係好想錄太耐啊，係啦，啲咁嘅喺出邊做嘅節目，咁啊係咯，咁就即係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想。繼續講翻上一集講嘅呢個叫共享經濟啦，係啦，咁啊，共享經濟其中一個港產嘅叫即係共享單車 Go B Bike 啊，咁啊 Go B Bike 係咩咧？咁啊，之前有個單車嘅 Booking App， 咁就即係所謂港產，其實佢嗰個 founder 個創辦人啊，其實係我大學同一個 program 嘅師弟嚟噶啦，又係 U of T 噶啦。咁佢就即係之前就話啲咁嘅焗啲單車俾人掟落河啊，咁啊亂碌 credit card 碌錯數啊，諸如此類咁啊，咁竟然收咗呢個$900,000嘅 Series A funding 啊，咁啊非常之恭喜佢哋啦。但係即係佢哋好多時即係又即係其實我諗係一個香港嘅通病，就係佢哋嘅佢哋嘅 messaging 做得唔係咁好啊嘛。咁佢哋嗰段即係 YouTube 嘅簡介片咧，咁啊。咧流流咁啊，即系啲質素非常之差咁啊，即系有待改善嘅，系啦。咁啊，即系另外兩樣嘢就係可以講，就係共享經濟其實有多一個 example 可以講嘅。咁呢個 example 就叫 Zipcar 啦。咁啊 ，Zipcar 創辦於2007年嘅。咁啊，基本上佢就可以按時，即系佢有一扎車啦。咁啊，大概嗰啲車其實新款嘅，大概兩年到啦，系啦。咁佢就。佢系泊喺即系个 city 嘅唔同嘅地方啦，咁基本上你走去申请，咁佢睇咗你 driving record 啊，诸如此类，咁你俾个年费，咁就即系可以时租享用呢啲车噶啦，系啦，咁啊，即系叫做都唔错嘅，佢可以即系一来就系佢真系好多 location 啊，咁你基本上嚟去泊卡咁就可以攞到车啦，同埋佢譬如你时租嘅话，佢系连埋油连埋剩咁样，系几抵屌嘅，系啦，咁啊。讲咗十分钟，仲有冇啲咩讲咧？咁啊，我谂都冇噶啦，系啦，咁啊，即系关于海外热狗嘅嘢，就睇下呢个礼拜会唔会有多啲嘢发生啦。咁就系咯，再讲啦。咁啊，嚟紧几个礼拜我都冇乜时间做啊，咁就可能即系 call in as 嘉宾咁样。系啦，咁啊，等阵先啊，其实都唔系好想咁快收台，睇下咩节目讲，睇下咩新闻可以讲先。我谂都冇噶啦，好啦，咁啊，今集就短啲，节目时间到呢度，咁啊，下次再倾，拜拜。